青绒匾， 写红的对联， 写在门两边。下一联忠厚品德世代传呐、啊。 韩大哥夫妻恩爱都能干呐、啊。 他兄弟当队长，名叫韩全田呐、 啊。一家人， 父 敬父 爱有孙，有让父亲父爱有孙，有让人人都称赞。吵架把脸翻， 怎么不好家庭还吵架？ 不好家庭也有难唱的曲儿啊。 这一天日落西山，天色晚呐。韩大嫂喂完长毛兔，我去把猪见呐。 庆前我低头不语回家转，队里丢块松木板叫我心不安。打开房门我把西屋进，丢的那块松木板戳在西大山。见木板不由我心头一颤，那曾想这件丑事出在我的家里边，自家人好木板叫我可曾东西群众染成团呐、 啊，队里丢了什么物，让你今天这么难呐、啊？ 我绕个弯子把他试探探，嫂嫂他还有何话谈呐、啊？ 到底丢什么了、啊？ 丢了那这么长这么宽，平平整整，没有弯，流光水滑，水滑流光，那团 什么呀？ 玻璃砖呐！ 哎呀妈！哪的妻子们 丢的东西已被我发现，那个人有赃证在我手里边， 有证有据就按制度办，大会检讨狠狠地罚他钱呐、啊！ 就等他自己去检讨，悔过自新好从宽。 像这样的人呢，就是不要脸，挂牌子游街呀，他也不算冤。 嫂子，这件事你可真明白啊。 这话说的嫂子啥时候糊涂？ 我跟你实话实说了吧，丢的不是玻璃砖，是块松木板。 板的那个人是女还是男啊？ 嫂子你往西屋看，偷板的那个人在咱家里边。 我是庆田呐，眼看着来到五一，你要把喜事办，给你做的大立柜还缺俩大山。别人家呀办喜事儿倒不二点，你这个队长要结婚呐、啊，可别太遗憾呐、啊。打个大立柜，镶上玻璃砖，画上水儿，画上山，四季不进不怕钱。 这偷板的大立柜谁破解？ 画上的鲤鱼来我

全。那时候你在梦中常把妈妈安乐，我哄你说妈妈串门没回 见字字句句扎痛我的心肝，我要是不讲情面，秉公办嫂嫂伤心，叫我更不安。我要心里糊涂装着看不见，是他集体我还算啥共产党员呐、啊？感情原则怎能两交换？我左也难，右也难，进也难，退也难，左难右难，中外两难难难难难难，叫我真为难啊啊啊啊啊啊！同志们，你们说我该怎么办呢？有了，对，这怎么办？嫂子，你放心吧， 不让我检讨了。 对，嫂子你啥也不用管，这事由我来招传。我进屋来嬉皮笑脸，见了嫂子鞠一躬，我忙把药碗呐、 啊、你小子不去开会，跑这扯啥蛋，花马吊嘴尽耍赖。 嘿，小子，我无事不登你这三宝殿，特来把木板往回搬。 到我家搬的什么板？ 对你兄弟板在你家里边呐、 啊、这件事你是瞎扯蛋，说我家那木板 大嫂，你别吵来也别喊，说这件事儿啊是你的兄弟韩庆田。 我一听这话可就傻了眼，心里暗骂韩庆田，刚才他花言巧语把我骗，再找我把丑事往外传，我去找他把账算，到他一个底儿床骗啊。 哎，嫂子你 韩大嫂迈步出了院儿，来到背部窗户前，隔着玻璃窗户往里看，庆田他面对大伙正在发言。 同志们，我昨天我偷着拿了队里的一块板，为的是准备结婚好把家具添，多亏嫂嫂把我劝，我今天主动检讨认可发钱啊。实在是错了， 庆田他说的话我句句都听见呐、啊、我脸上热乎啊，你好像那巴掌干呐、啊、小庆田他承认自己偷了把 我拿了队里的板， 是我把木板往下搬。 开会的人们，你看我来我看你，他主嫂当人错位哪般呢？ 韩大嫂把事情讲一遍， 大家伙齐声称赞韩庆天呐。 这件事嫂子你说再咋办？天美名传遍 天下寒呐， 哎哎哎哎呀，买了衣服寒不寒，哎哎哎哎哎哎哎呀。 好，听众朋友，刚才请您欣赏的是二人转《叔嫂情》，最后再请您欣赏一段《十八里相送》。 是祝英台呀、 我与他不定宋时红双郎 挥毫斩墨呀龙烟台呀这神情有点怪，就好像有话不说心里埋呀，有心事就该对我讲啊，愚兄我为你解愁烦呀， 这心事良兄你早该给我解呀，怎奈你这心眼实来太愚呆呀，此一番送我走后你转回书馆呐、师娘她定能为你解呀疑猜呀， 说你怪了可真怪，为什么有话不说让我猜呀， 今日我遵父命回家转， 他与我专访贤弟到归宅呀， 今日分别 他日再聚呀， 月落重上 花谢还开呀， 两个人各怀心事呢， 往前走啊哎呀，真是 其中意义他也不是一个泥胎呀年轻、 贤弟 一路行走多寂寞呀，何不吟诗抒情怀呀， 怎奈书体文章不好做， 就一张风景为题把记载， 好，就依贤弟。 梁兄，你来看。

讲理又讲长，请到你家去帮忙啊，先打那个箱子啊，后打滚啊，然后再打钉子穿啊，画红那个小架啊， 两个男子咋拜堂啊，你的心事我知道啊， 你知道 着急回家要娶妻房啊，哎哎哎呀， 你往那边看闹啊，村边还有一口井啊，井有深来水又清啊，梁兄你往这井里边看呐、啊啊啊 啊、看什么？ 一男的一女呀、啊，笑盈盈啊，哎哎哎哎哎呀， 分明两个呀男人样啊，哪里来的女花哎哎哎呀，贤弟你眼睛花了还是拜到吧， 大旁来了一头牛啊，哎哎呀， 小牧童吹笛坐在牛背上跑啊，哎哎哎呀， 对牛弹琴还牛不懂啊，可叹良心你像头牛， 我好心送你呀、啊，把山下你不该把我比作牛啊，哎呀， 梁兄快走吧， 不走了， 梁兄小弟说错了，快走吧，出了庄啊到松林啊， 松林之中啊有座坟啊， 光果啊， 光果里边装死人呐、 啊，人人都说死人死， 那是 良心啊， 哎、 你 我 你 我 你比死人死十分呐、 啊！什么？念陈伯改面容，贤弟说话里啊疼啊啊啊！咱二人草就结拜一起种啊，你我生死亲之兄啊，我登山涉水把你送，只为三载情意浓啊，你不该拿我来嘲弄，将白鹅黄牛比于兄，比和比牛我不恼，又把我比成死人埋飞扬啊，送你心出来一团火呀啊，此时叫我怀抱病啊，贤弟一路多保重，我不送你到长亭，山白转身往回走， 应台上前叫良心啊，小弟我是年啊，多有得罪呀、啊，小人兄陪你呀、啊，谁是一公啊，啊啊啊啊啊啊 Thank you.